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踏着哥哥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帮耳边，87.6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在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是描写冬天的，那就让我们在一段诵读当中感受冬天的美好。下面请听朗读爱好者汉青的诵读。 我是汉青，我诵读的篇目是徐志摩先生的北方的冬天是冬天，下面为大家诵读。北方的冬天是冬天，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，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尖，一对对赶死的箭儿傲立在战阵前，不留半片残青，没有一丝粘恋，只拼着金光的筋骨，凝敛着生命的精液。耐三冬的霜鞭与雪拳与风剑，只耐到春阳征服了萧杀与枯寂与凶残，只耐到春阳打开了生命的牢间，放出一半的树头仙，只耐到忍耐的奋斗功效见，健儿克敌回家憨笑颜。北方的冬天是冬天，满眼黄沙茫茫的地与天，田里一只困顿的黄牛，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。 如果你也想成为一名广播当中的诵读者，就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加入我们吧。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。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爱宝。 五个人同时挤进了帐篷，看到 周圆圆被捆得像粽子一样吊在半空，嘴里塞着他自己的手套，头顶上垂着一件古旧的降魔杵，身子下面端正地摆着一只嘎巴辣碗，旁边有一包干瘪的木棍般的东西。周圆圆在空中摇晃着，费力地看向五个人，喉咙里含糊不清地叫喊着。几个男人这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匆忙把他放了下来。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谁把你捆起来呀？谁呀？ 许放公盯着周圆圆还没有彻底放松的躯体，两眼放光地问着。周圆圆揉着手腕白了他一眼，好半天才镇定了下来。原来田哥他们刚出去，牧民一家就突然袭击，用包了棉布的木棍把周圆圆打昏，等他醒来已经被吊起，他看到身下多出了几样东西，而牧民一家人却都不见了。王亚雷捧起了嘎巴拉碗，抚摸着头盖骨上隐约可见的藏文六字真言。 我不太明白啊，你们说 降魔杵是赵总想要的，嘎巴拉碗是我想要的，牛鞭呢是许大讲师想要的 啊， 那周妹妹你想要的难道就是被捆绑一把吗？ 还有张良师，你的愿望是找人，那现在人在哪儿呢？ 不过就现在看起来啊，咱们这些人里面只有天哥最纯洁，无欲无求 啊，是真心朝圣啊。 他手指的颤动暴露了他内心的激动，仿佛他已经触摸到了灵感的源泉了。天哥同样是震惊不已的，但他不露声色，转身出了帐篷，骑上了牧民没有骑走的摩托车，向牧民一家追赶而去了。牧民一家走的时间并不长，因此只有片刻就追上了。牧民一脸歉意地用生硬的汉语告诉天哥，这一切都是活佛的旨意，他并无恶意。活佛还要他一家做完这些事后立即离开，进入黑光峡谷躲避三天，财物只能带走活的，帐篷和家具等物品都留下。活佛还有一句话，是特别对追上的人说的，你所求的已经得到了。说完这些话之后，牧民就赶着牛羊继续向黑光峡谷里走，渐渐地远去了。天哥愣了半天，忽然明白，峥嵘激荡的日子又要开始了，他的血液隐隐地沸腾起来。天哥骑着摩托车，回到了帐篷前，转述了牧民的话。六个人都被活佛预知未来的神秘的力量所震撼，恭敬地向牧民家的唐卡圣师像行着礼。虽然半数人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但是除了周圆圆之外，其他的人还是一致决定要继续前行。离开牧民的帐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，离下一个宿营地长风坡还很遥远，六个人不得不加快步伐。周圆圆显得心不在焉，目光不停地在田哥和张良石的身上扫过，似乎有什么难题梗在心头无法排解。在进入大山间的长廊的时候，周圆圆突然追上了天哥，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问，我能信任你吗？我能信任你吗？ 这短短六个字，突然间让天哥回起当年执行秘密任务时的经历。在某次执行任务出发前，战友马凤元也曾这样问过田哥的回答是，是的，当然。于是战友用力地拍田哥的肩说，我的背后就是你的背后。是的，当然。田哥恍惚间如同穿越了十年的光阴，像对自己的战友那般再次说出了这四个字。周圆圆快速地回身看了一眼，见其他人还没有跟上来，就说，刘守远副总经理跟我提起过你，他说你是可以信任的，如果我没能回去，希望你能帮我带一句话给刘总，就说冬雷。什么冬雷？田哥疑惑地重复着周圆圆的话。田哥当了七年的兵，有六年的时间是在特种大队过的，各种切口暗语了然于胸，冬雷这两个字他并不陌生，那是仅次于惊蛰的最高级别的警报，如果在行动中收到了这两个字，那就意味着破釜沉舟，没有退路了。但周圆圆只是一个都市白领，怎么会说出军队的暗语呢？田哥惊疑地盯住了周圆圆，心想，难道是巧合吗？不等田哥再问什么，张良时他们跟上来了。天不早了，他们必须赶到下一个宿营地，不然谁也不能保证不出意外的。作为一个徒步旅行的团队，虽然小有摩擦，但都在可控制的范围。作为领队，张良时做的中规中矩，没有逾越或者是懒惫。不过在田哥看起来，这个团队处处透着诡谲。从昨晚在石林宿营，这种潜伏的诡谲越发的明显了，田哥嗅到了阴谋的危险气息，这没有让他感到不安，反而是感到了一种兴奋。六个人在休息了近一个小时之后，终于又重新上路了。湖光山色在身后渐渐地远去了，前方虽然依旧是绿意盎然，但那都是苔藓类的植物，再也看不到一棵树了。空气似乎越来越稀薄了，风声更紧了，远处偶尔能看到落了单的牦牛，或是一团云般飘过的藏羚羊群，云朵就在眼前，仿佛触手可及。天渐渐地黑下来了，天边飘来了一大片乌云，风声越来越近了，没多久仅存的星光也被遮住了，天地间彻底地陷入了一片漆黑。已经到达卓木拉日雪山山脚的长风坡，张良时比照地图寻找那个背阴处的山洞。不觉中一行人来到了一处悬崖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，手电筒的光柱也只能照到脚下几米远，其他的地方仍旧是深陷于黑暗之中。风中的潮气越来越浓了，谁也说不准会不会突然下雪。赵虎好像是缺氧了，拉风箱似的在喘息着，人也开始出现了幻觉。他指着墨一般黑的天空说，好大的太阳，状若疯癫，队伍不得不停下了。田哥和张良时按住了赵虎给他戴上的氧气罩，过了好半天，赵虎才安静下来，阴沉着脸， 眼睛在周媛媛和张良石的身上转来转去，让人没法猜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。他们进入了作为第二宿营地的山洞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，外面开始飘起了雪花，所有的人都精疲力竭了。洞并不深，也就二三十米，但里面有三四个分岔口，偶尔会有野兽在这里做窝。张良石拉着田哥检查着山洞，看到一些干草和动物的毛发，并没有发现野兽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在洞口设下了警戒的装置。做完这一切的时候，其他人已经支好了帐篷，开始吃晚饭了。水是张良石准备的，晚餐是周媛媛做的。张良石喝着半温的鸡冲鸡食的菠菜汤，对大家说，半小时吃饭，然后睡觉，必须保持充沛的体能，明天起就要以阿尔卑斯攀登方式登山了，我估计啊，再走四天就能够登顶了。许放工忧虑地看向恢复神智后只吃了几口就睡觉去的赵胡，说， 哎，他能行吗？ 昏暗的光线将张良石脸上的笑映照得古怪阴森，他放弃了饭盒，摸着手表看了看，回答说，看看今天晚上情况吧，只要不发烧就什么事都没有。田哥一直没有说话，他在观察每一个人，试图看透那些面具下的真实的面目。然而张良石的忧虑，王亚雷的困倦，许放工的不安，甚至周媛媛的表情，也都自然到看不出一丝破绽。然而田哥有一种感觉，周媛媛根本不想登山，他是到帕里镇找人的，但直到现在为止，周媛媛都在随着大家行动，似乎一离开队伍就会有危险发生，而这危险的因素却又偏偏就在队伍中间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谋杀吗？天哥这么想的时候，正对上了许放工的眼睛，他们默契的一触即分，彼此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属于阴暗见不得光的一些东西。天哥默默地想，还是有破绽的。饭后疲倦的五个人都钻回了各自的帐篷休息，养精蓄锐，以免明天出现体力不济的问题。六顶单人高山帐篷按菱形排列，张良石的帐篷在最外面，田哥和王亚雷在两边，许放工在最里面，赵胡和周媛媛在中间，各占一条边线的中央。折叠式防风酒精炉燃烧了很久，那块固体的酒精块才烧完，最后一点泛着蓝色的光消失在漆黑的洞里。天哥没有钻进睡袋，他合衣而卧，铁锹摆在顺手的位置上，帐篷拉锁没有完全的拉上，留着一点缝隙。天哥看过手机，现在是2月28日晚上9点50分。洞外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，而洞内则有鼾声响起，那是对面王亚雷的方向。天哥闭上了眼睛，支起了耳朵，不放过任何可疑的声音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天哥刚一闭眼就睡着了。在醒来的时候，帐篷的外面仍然是漆黑一片，田哥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他想不起自己做了什么噩梦， 而且嘴里头发苦，头痛欲裂。不过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些，因为此刻帐篷外正有一个脚步声不紧不慢地响着，仿佛昨晚的情景。天哥翻身无声地坐起来，戴上了头灯，一手抓住铁锹，一手拉住了拉锁，深吸一口气，猛然地跳了出去，同时打开了头灯，向着发出脚步的声音方向照了过去。一个黑影惊慌失措地试图躲闪到周圆圆的帐篷的后面，但是天哥已经看清楚他是谁了。 西方公，你在干什么？ 天哥厉声地喊了起来。那个黑影这才重新出现在灯光的下面，他的脸色呈现出病态的红晕，他张皇不安。这个时候其他人也匆匆地钻出了帐篷，山洞里顿时明亮起来。张良时披着抓绒衣，眼睛通红地走到了近前，上上下下打量着徐方公，然后说：你跑到周圆圆的帐篷后边干什么？西方公脸上的肌肉抽搐的跳动着，他的眼珠子乱转，好一会儿才说： 我正想到外面洗液呀，结果田哥他就突然跳出来了，他吓了我一跳，所以我才躲到周圆圆的帐篷后面的。 张良时半信半疑，转头看向田哥的时候脸色顿时一变，怀疑地说：你穿的倒是挺整齐啊。天哥心头一跳，冷笑着说：是啊，我知道有人图谋不轨，所以我准备着呢。这边许放公立即恼羞成怒，跳脚地骂了起来： 你才图谋不轨呢，你们一家子都图谋不轨，老子堂堂正正大学讲师，怎么可能对周圆圆这种残花败柳感兴趣？ 这下子所有人都对着许方公冷笑起来。然而山洞里闹得这么凶，周圆圆的帐篷里仍旧是寂静无声。这下五个人都感觉到不对劲儿了。张良时匆忙拉开了周圆圆的帐篷门，找壶用手电筒照了进去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对讲机放在了睡袋的旁边，睡袋的口开着，余温尚在，这显示周圆圆应该刚离开不久。天哥也挤了进去，伸手到睡袋里摸索着，然后皱起了眉头，因为只有睡袋口的位置有热度，再向里面是冰冷一片的。现在是2月29日凌晨1时51分，离天亮似乎还遥遥无期。人呢？张良时扭头看向了徐方公，徐方公再次跳了起来，一脸的恐惧，他大喊大叫： 不是我干的，真的，真不是我干的。我也是听到脚步声向这边的时候我才爬起来的，我以为是田哥或者是赵虎想偷拍，结果不是。 几个人这才注意到许放公手里拎着的数码摄像机，冷笑的声音更盛了。许放公的脸白的像是没有了血色，配上了冷色调的光线，黑白分明，更加令人恐怖了。张良时说：我一直没有睡稳，所以可以确定没有人离开山洞，不过山洞里好像一直有什么动静，一开始我以为是谁在打呼噜，后来又感觉像是动物的叫声。王亚雷和赵胡看向了天哥，天哥摇了摇头：我睡着了，刚才好像是被什么声音惊醒的，然后就听到了他的脚步声。 许放公看到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他的身上，他开口说： 啊，对对对，我也听到了山洞里有声音，所以我一直就没有敢睡啊。后来刚一迷糊就听到了脚步声，我还以为是有人钻进了周圆圆的帐篷呢。 五个人立即打开所有的手电筒，拿着各自的铁锹、狮子镐，向山洞的深处进发，寻找周圆圆。但找遍了所有的岔口，都没有见到周圆圆，也没有发现野兽的踪迹。既然没有离开山洞的迹象，又不在帐篷里，那么人去哪儿了呢？天哥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，背后仿佛又有阴风徐徐了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。 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。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， 皇上的皇。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，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，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，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。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。我是制作人朱红，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1月25号到1月28号，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昨天的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、神秘的世界。一盘布局精巧、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艾宝良。 周媛媛的失踪给五个人带来的冲击远比想象的要大。在出发寻找周媛媛之前，赵胡和许放公再次因为琐事与张良石吵了起来。周媛媛虽然失踪了，但她的所有的装备都还在帐篷里。赵胡和许放公认为应该把东西带走，张良石反对。青藏高原充满了神秘的事物，很可能几个人前脚刚走，周远云后脚就从山洞的深处走出来。如果周远远因此失去了装备，那无异于谋杀。争吵了半天，最后的结论是带走能证明周远远身份的一件物品，其他的装备留在原地。在张良石与许放公和赵胡争吵的时候，天哥一直保持着静默。他认为周媛媛很可能已经遭遇到了不测，但无法分辨谁会是凶手，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嫌疑。而且天哥的头仍然疼得厉害，仿佛第一次进藏时的高原反应。又过了漫长的三个小时，天终于完全亮了。他们在山洞的附近寻找着周媛媛可能留下的痕迹，但毫无收获。几个人来到昨晚最先到达的悬崖的前面，张良石和田哥趴到悬崖边，用望远镜向下看，没有发现周媛媛的踪迹，倒是发现了其他徒步旅行者，他们正在匆匆地向山下赶。张良石大声地叫喊着，打着招呼，询问是否见到了一个落了单的女人。对方也喊了半天，但五个人只能听到他们在喊：风、雪、几天。 张良是判断这一地区可能即将发生持续几天的暴风雪，搜救立即停止了，五个人踏上了返程，然而还是太晚了。在快要到达黑光峡谷外的草原的时候，天空突然就暗了下来，远处隐约有雷声在乌云里滚动。天哥面色如土，高原之上打雷就意味着雪崩，整个黑光峡谷的草原都可能被雪崩所淹没。此刻几个人都想明白活佛要牧民只带走活物的原因，如果收拾帐篷把家具装车再赶上牛羊出发，牧民一家很可能就被雪淹没了。这个时候领队张良时也顾不上节省体力了，他要求所有的人抛弃不必要的装备，轻装慢跑前行。十几分钟之后，乌云已经飘到了五个人的头顶了，天昏暗的仿佛是到了傍晚。天哥和张良石走在了前面，王亚雷等人紧随其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哥心头划过了莫名的惊悸，他回过身看到了世界上最诡异的场景，云团已经覆盖了整个的大山，但它倾泻下来的却不是雪，而是像扔炸弹般投下了一团团巨大无比的雾团，慢慢地遮盖住大山的本来面目。而几个人的头顶上，一团巨大无比的雾团正脱离云层，以一种诡异的速度砸了下来。赵虎和许放公开始尖叫了，直到尖叫声隐没在那浓乳般的雾气之中。天哥同样的胆战心惊，但他没有尖叫，而是迅速地转回身向草原上的帐篷及湖泊看去，以确定位置及方向。下一刻，天哥的眼前只剩下白茫茫的雾气，他试着喊同伴的名字，但张良石和王亚雷都听不到他的声音般也在叫喊着他的名字。天哥立刻掏出了对讲机，然而里面只有呲呲啦啦的电子噪音。赵胡和许范公惊恐绝望的尖叫还在持续着，只是变得遥远了。天哥用手杖探着路，摸索着向帐篷的方向前进。张良石和王亚雷似乎也走散了，声音一左一右分开向不同的方向飘着。浓雾中有大片的雪花飘扬，落在裸露的脸上像细碎的冰屑，久久不化。四周没有风，也没有任何的声音，如果闭上眼睛倾听的话，甚至能听到雪花间摩擦碰撞的声响。天哥回忆着自己的位置，并且查看指南针，确定方向后才向牧民刺松家的帐篷走去。然而天哥走了近两个半小时，仍旧没有看到帐篷的影子，这让他感到焦躁，甚至怀疑自己走错了方向。脚下的路时高时低，前方始终是青草地。天哥眉头紧皱，没再看指南针，而是转身逆向而行。然后没过几分钟，他的眼前突然一亮，他走出了大雾，恍若重生。天哥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青草地，葱绿的树木，寂静的帐篷，悠然漫步的牛羊。看着看着，天哥突然打了个寒颤，他意识到眼前景象的不同寻常。两个半小时前，天哥在黑光峡谷上部，那是牧民刺松一家的牧场， 然后田哥在大雾中走了两个半小时，按理说早就该走出牧场了，但他现在的确仍在牧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这两个半小时自己一直在绕圈子吗？田哥眨了眨干涩的眼睛，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2月29日下午1点多了。田哥想不明白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索性暂且放下，紧了紧装备，向牧民刺松家的帐篷走去了。帐篷的外面依旧是两条凶恶的狼狗，一见到生人顿时就狂吠起来，但是在田哥突然犀利起来的目光的注视下，那两条血统并不怎么纯的狼狗夹起了尾巴窜回了狼窝。刺松家帐篷的门打开了，意外的是走出来的是一个17、18岁肤色白皙的藏族姑娘，笑眼如花的看着天哥。她行了一个礼，然后带着一阵奶香从天哥的身边走过，把两条大狼狗从窝里拖出来，边拍着他的头，边用流利的汉语批评，说天哥是从天上的云里走出来的神人，对神人不敬，那可是非常不对的。要继续再触到轮回几生几世，要不割一条腿给人家吃吧，或许会得到原谅的。这藏族姑娘妩媚的声音中透着妖冶，似乎每一个字都能勾起男人的欲火。田哥站在一旁挠着头，感觉古怪，以至于忘记了这姑娘出现的可疑之处。田哥喝了一大口水，你的汉语说得不错呀，你很幽默吗？你的狗也很肥呀，但是两条腿可能不当狗吃吧，啊，不过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哎，你这附近有电话吗？或者派出所？藏族姑娘捏着兰花指，抿着嘴笑着，颇有几分江南的韵味，让田哥的心头的古怪感再次增强了。田哥又挠了挠头，盯着眼前的姑娘，听着姑娘嗔怪地说，你真没礼貌，也不先问人家的名字，不过看在你是活佛预言要到来的人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和你同行的女人呢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来了呢？好了，我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白马，汉语里的意思是莲花，不过我喜欢别人叫我汉人的名字，牛玉娇。那么你叫什么呢？ 牛玉娇，好名字。 我叫田哥，田地的田，兵哥的哥。好，咱们就算认识了。现在可以告诉我你这附近有没有电话了吧？既然活佛能够预言到我的到来，那他也该能够预言到我的同伴们，包括同行的女人都在山上失踪了，我必须救他们。天哥把双肩包卸下，这才感觉到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了，所有的关节都酸痛麻胀。牛玉娇一愣，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田哥，他失声地说， 什么失踪了？怎么失踪的？ 牛玉娇似乎异常的焦急，但他强迫自己停下，片刻后再次开口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又恢复了妖艳与平静。牛玉娇说， 活佛没有预言， 那就必定有他的深意。这里是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牧场， 但很遗憾，这里没有电话。从那片云里走出来的人，你很强壮，但并不表示你真的是神人。好，快进来休息会儿吧，不然后天这个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够下床走动的。放心，你的同伴不会有事的。 那个什么，我是从云里走出来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有，这里是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牧场。 天哥这么问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身体里的力量在快速的流失，耳朵里在嗡嗡的响，有些站立不稳了。牛玉娇没有回答，却上前扶住了他，向帐篷里走着。天哥能够感觉到紧贴着自己的姑娘在发抖，奶香里还有一种莫名的幽香钻进鼻孔，进入骨髓，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发芽萌动，无法抑制的疯长着。帐篷内变了模样，不过仍旧没有灯，窗户很小，光线幽暗。窗户的下边有一张整洁的床，帐篷的一角供奉着唐卡圣师像。铁哥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电话。简陋的桌上只有一个闹钟，于是十分失望。天哥对了一下时间，刚要开口问今天是几号，却被牛玉娇推倒压在床上。天哥惊异地看着半靠在自己身上呼吸急促的姑娘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牛玉娇的脸羞红得像桃花，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，身体散发着奇异的幽香，仿佛要将田哥心底的火勾起，焚尽凡躯。田哥想要把牛玉娇推开，但双手却鬼使神差地紧紧地抱住了她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从牛玉娇的身上蔓延开来，将田哥心中的火熄灭了。你天哥的嗓子沙哑了，牛玉娇扶到天哥的耳边，轻声地呢喃着：“ 你为什么才来呀？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天上的太阳一起一落，山头的云来了又去，我都要忘记你许下的誓言了。” 牛玉娇的声音有一种令人莫名安心的感觉。天哥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沉入了梦乡。然而在梦中，天哥的头却撕裂般地疼了起来，心底深处涌起了一股巨大的无可抗拒的忧伤，铺天盖地而来，瞬间将他淹没。有什么东西在心底醒来了，却又像个如梦。天哥似乎感受到令人窒息的悲伤和欢乐，仿佛看到充满阳光的大地上，一个穿着花布袄的女子袅袅婷婷地走来了。那样的醒目，那样的艳丽，她越走越近了，天哥心中的悲伤也越来越浓了。然后一声穿透无数时光和人心的枪声响起，那女子倒下了。 不！ 天哥大叫着，泪流满面地坐起来。他从梦中惊醒，阳光照进他的眼眸，刺目的痛。天哥想起来了，很多年前还是高中生的田哥曾与一个姓牛的女同学恋爱，只不过后来两个人的爱情无疾而终。那个女同学似乎就叫牛玉娇，但与眼前的牛玉娇似乎毫无关系。帐篷依旧在，只是那个叫牛玉娇的姑娘已经不见了。田哥看了一下时间， 刚过去一个小时，他从床上跳下来，身体的不适已经完全消失了，甚至变得更加强壮有力了。帐篷的门开着，外面的风不时地涌进来，天哥打了个寒颤，匆忙穿上了衣服。 你醒了？ 就在田哥刚把外套穿上，牛玉娇忽然出现在门口，脸上无喜无悲，似看透世事，有出尘的味道。田哥转头看去，眼前似乎又掠过了刚刚发生的事，不由得咽了口唾沫，机械地点了点头。牛玉娇双手拎着补充过水和食物的双肩背包，放到了田哥的面前，淡定地说： 向东走，20里的地方，有反盗猎巡逻站。想救你的同伴，可以去那里找人帮助。 田哥犹豫了半天，从背包里翻出了一柄精致的瑞士军刀，又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一同递了过去，说： 牛一娇，将来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。 牛一娇干净的不见一点尘埃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痛楚，他退了一步，躬身行礼，声若天外之音，离尘之中再不见一丝一毫的妩媚。他说： 现如今我叫白马了， 牛一娇再也不存在了，你也该去做你的事了。山外红尘万丈，我这里也快要不清净了。 可是 天哥刚开口想问牛玉娇为什么会在牧民刺松家的帐篷里的时候，牛玉娇却再退了一步，又行了一礼，沉声地说： 保重，不送。 牧场上的牛羊各归各群，牧羊的狗吠鸣奔跑着，也不知道在追逐着什么。天哥背着包站在牧场的东头，回身向牧民刺松家的帐篷看，牛玉娇仍然站在门口静静地望过来。 田哥仍感觉自己是在做梦，神秘艳丽悲伤还有阴谋的气味。 这里是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牧场吗？田哥挠痒痒似的挠了挠头，他不太相信那个传奇之地会在这里。天哥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天哥告诫着自己，转身大步向东，没有再回头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87.6